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每个工程师都应该了解的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开了这个专栏之后，经常有读者问算法相关的问题，比如能不能讲讲算法在工作中的运用，你个人学习算法的过程是怎样的，我对算法还是有点怕。除此之外，您认为大学是应该多花时间学应用技术还是理论知识呢？谢谢。今天就来聊聊我自己学习算法的过程以及算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以前我们认为大数据总是优于好算法，也就是说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即使算法没有那么好也会产生好的结果。前一阵子极客时间 APP 发布了一条极客新闻，算法比数据更重要， AlphaGo Zero 完胜旧版。新闻的内容是谷歌人工智能团队 DeepMind 发布了新版的 AlphaGo 计算机程序，命名为 AlphaGo Zero。这款软件能够从空白状态开始，不需要人类输入任何命令，便可以迅速自学围棋，并以100-0的战绩击败了上一代 AlphaGo。AlphaGo Zero 最大的突破在于实现了白板理论。白板理论认为，婴儿是一块白板，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和训练来提高智力。AI 的先驱图灵认为，只要能用机器制造一个类似于小孩的 AI， 然后加以训练，就能得到一个近似成人智力甚至超越人类智力的 AI。 自学成才的 AlphaGo Zero 正是实现了这一理论。 AlphaGo 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席尔瓦认为，从 AlphaGo Zero 中可以发现，算法比所谓的计算或数据量更为重要。事实上 AlphaGo Zero 使用的计算要比过去的版本少一个数量级，但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原理和算法，它的性能反而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算法的重要性日渐明晰，一个合格的程序员必须掌握算法。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一步步开始精通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大二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数据结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思维训练，当时的我学习这门课比较费力，那时候接触到的编程比较少，所以并没有很多实际经验让我欣赏和体味。一个好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到底美在哪里？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死记硬背的感觉，我并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设计，实际上会出现哪些问题。各种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对我而言，也仅仅是一些不能融入到实际问题的数学游戏。至于每种最坏情况、平均情况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与各种排序，这些内容为什么那么重要？当时我想，可能因为考试会考吧。没想到后来的时日，我又与算法重新结缘，可能是因为莱斯大学给的奖学金太高了，所以每个研究生需要无偿当5个学期的助教。好巧不巧，我又被算法老师2次挑中当助教，所以在命运强制下，一本《算法导论》就这样被我前前后后仔细学习了不下4遍。这样的结果是，我基本做过整本书的习题，有些还不止做了一遍。我学习算法的过程，就是反复阅读《算法导论》的过程。那么，学习算法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首先，算法是面试的敲门砖。国内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就硅谷的 IT 公司而言，不但电话面试是偏算法，现场面试至少有2轮都是考算法和编程的。大一些老一些的公司，像谷歌、Facebook、领英、Dropbox 等，都是直接在白板上写程序。少一些新一些的公司，如 Square、Airbnb 等，都是需要现场上机写出可运行的程序。Twitter、Uber 等公司则是白板上机兼备，视情况而定。虽说还有其他考系统设计等部分，但如果算法没有打好基础，第一关就很难过。而且算法要熟悉到能够现场短时间内写出证件，所以很多人准备面试前都需要刷题。有一次我当面试官，电话面试另外一个人，当时是用 CodePad 共享的方式，让对方写一个可运行的正则表达式解析器。45分钟过去了，对方并没有写出来，我就例行公事地问，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想了解吗？对方估计因为写不出程序很有挫败感，就问，你们平时工作难道就是天天写正则表达式的解析器吗？一瞬间我竟无言以对，想了想我回复说，不用天天写，那我再给你15分钟，你证明给我看你还会什么，或者有什么理由让我给你一个进一步面试的机会。对方想了一会儿，默默挂掉了电话。老师说，我对目前面试中偏重算法的程度是持保留意见的。算法题答得好并不能说明你有多牛，牛人也有因为不愿意刷题而马失前蹄的时候。但是除了算法测试，显然没有更好的方式佐证候选人的实力。然而怎样才能最优化面试流程，这也是个讨论起来没完的话题，而且每次讨论必定无果而终。 其次，编程时用到的更多是算法思想，而不是写具体的算法。说到实际工作中真正需要使用算法的机会，让我想一想，这个范围应该是在 10% 的附近游走。有些朋友在工作中遇到算法场景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更多的时候是对业务逻辑的理解，对程序语言各种特性的熟练使用，对代码风格和模式的把握，各种同步异步的处理，包括代码测试、系统部署是否正规化等等。需要设计甚至实现一个算法的机会确实很少，即使用到现学可能都来得及。但是熟悉基本算法的好处在于，如果工作中需要读的一段代码中包含一些基本算法思想，你会比不懂算法的人理解代码含义更快。读到一段烂代码，你知道为什么烂，烂在哪儿，怎么去优化。当真的需要在程序中设计算法的时候，熟悉算法的你会给出一个更为完备的方案。对程序中出现的算法或比较复杂的时间复杂度问题，你会更有敏感性。熟悉算法，你还可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面试官，可以和别的工程师聊天的时候不被鄙视。最后，不精通算法的工程师永远不是好工程师。当然，除了算法导论中那些已经成为经典基本算法以及算法思想等，其实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各种技术中，算法无处不在。就拿人人都会接触的存储为例吧。各种不同的数据库或者键值存储的实现，就会涉及各种分片算法、缓存失败算法、锁定算法，包括各种容错算法。虽然说平时不太会去写这些算法，除非你恰恰是做数据库实现的，但是真正做到了解这项技术的算法细节和实现细节，无论对于技术选型还是对自己程序的整体性能评估都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当你在系统里需要一个键值存储方案的时候，面对可供选择的各种备选方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永远没有一种方案在所有方面都是最佳的。就拿 Facebook 开源的 RocksDB 来说吧，了解它历史的人都知道， RocksDB 是构建在 LevelDB 之上的，可以在多 CPU 服务器上高效运行的一种键值存储。而 LevelDB 又是基于谷歌的 Bigtable 数据库系统概念设计的。早在2004年，谷歌开始开发 Bigtable， 其代码大量的依赖谷歌内部的代码库，虽然 Bigtable 很牛，却因此无法开源。2011年，谷歌的杰夫·迪恩和桑杰·格马沃尔特开始基于 Bigtable 的思想，重新开发一个开源的类似系统，并保证做到不用任何谷歌的代码库，于是就有了 LevelDB。这样一个键值存储的实现也用在了谷歌浏览器的 IndexedDB 中，对于谷歌浏览器的开源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 CockroachDB， 其实又可以看作是基于 RocksDB 之上的一个分布式实现。从另一个层面上讲， CockroachDB 又可以说是 Spanner 的一个开源实现。知道这些，就知道这些数据库或键值存储其实都同出一系。再来看看 LevelDB 的底层 SSTable 算法，就知道他们都是针对高吞吐量、顺序读写、工作负载有效的存储系统。当然一个系统里除了最基本的算法，很多实现细节和系统架构都会对性能及应用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对算法本身的理解和把握永远是深入了解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日志分析、打车软件的调度算法。拿我比较熟悉的支付领域来说吧，比如信用卡 BIN 参数的压缩，从服务端到移动 APP 的数据传输，为了让传输数据足够小，需要对数据进行压缩编码。每个国家，比如中国、韩国、墨西哥，信用卡前缀格式都不一样，如何尽量压缩，同时又不会太复杂，以至于影响移动 APP 端的代码复杂度，甚至形成 bug 等，也需要对各种相关算法有详尽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出最优的方案。关于算法，我们来总结一下。一，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和算法都同等重要，甚至算法比计算能力或数据量更为重要。二，如何学习算法呢？读经典著作，做题，然后在实践中阅读和使用算法。三，算法是面试的敲门砖，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四，写程序中用到的更多是算法思想，不是写具体的算法。五，不精通算法的工程师永远不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只有对各种相关算法有详尽理解，才有可能做出最优的方案。希望每个读者都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过有趣的算法故事，也可以在留言。